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兄，徐老师。最近啊，我想改行。我呀想当这个新闻播音员。 为什么？ 就不想干这个了。 你原来也当过啊？ 当过，后来因为这个观众投诉就下课了嘛。 对， 观众投诉说我播新闻， 播新闻不可信。 说我播什么都像是骗人的。但是我还是想当新闻播音员，省事儿啊。你做咱这节目，什么这一大堆材料，你得看呐，你得背呀，你得消化呀，太费劲了。一个人等于 新闻播音员也得看，你不知道？ 新闻播音员我可知道，新闻播音员这呲那个。 但你毫无准备，比如说一下子不小心断了或什么，那不就都一片空白吗？ 哎，我当年就播《时事直通车》，这有那幕后新闻啊。现在凤凰先进了，就是都是电脑化，这个自动提词器叫 Auto Q 是吧？ 对。 它我那个时候是脚踩的。那你脚一踩这个纸啊就往上走，然后呢，但是去广告的时候啊，我需要把它倒回来先看一遍嘛。它那个脚踩的有个键，这么放就是倒放，这么放就是顺放，你知道吗？但是我 踩错 倒放的时候，我忘了，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我忘了把它恢复回来，所以一直播的时候我一踩，哎，怎么这字儿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突然没了那张纸，你知道吗？下一条新闻是什么？你看。这充分显示出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主持娱乐新闻的才能哈，我就你知道我就会紧急应变呢。我说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您看看就知道了。所以播新闻啊，当新闻播音员。因此今天呢，咱们这个操练一下啊，我播一播，你们俩感觉怎么样啊？这条新闻来自于12月18号的这个《生活报》啊。在10月举行的全国实运会上，因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而陷入尴尬处境的我国著名长跑运动员孙颖杰，于本月16号在武大连池市秘密打赢了一场官司。注意啊，是秘密打赢了一场，没这么播新闻的哈。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之身。服禁药原来是强力补，是怎么回事呢？他人陷害。果然，当时全运会完了，孙颖杰就声称就是他 不新闻 不啊，这嗨，我怎么这老进不住加评论呢？ 做不会播音员了。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将对孙颖杰处以不小于2年的停赛处罚，其教练王德显处以不少于1年的停赛处罚。事发后，他一直认为是被人陷害。为了寻找证据，孙颖杰和他的教练王德显进行秘密调查，最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王德显的弟弟王德明执教的青海省体工队运动员于海江身上。好，于海江有机会接触了孙颖杰，因为这个被告也这个于海江也是武大连池的人，所以孙颖杰就向武大连池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结果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于海江在庭审中承认事实是他造成的。那为什么呢？于海江说，我是想帮孙英杰。于海江在法庭说，我就是出于想帮他，因为孙英杰是我心中的偶像，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我的心，我对他特别痴迷，特别崇拜。所以听说这个孙英杰跑步， 于海江是个男的是吧？ 啊，男的。这个听说这个孙英杰跑步累了，所以呢这个于海江就在孙英杰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16号中午私自在孙英杰平时习惯饮用的猕猴桃果汁饮料中放入被告自己服用过的强力补。那这个强力补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就说对于强力补的来路，于海江在法庭上说，这个药是他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厕所里挂在挂钩上的一个蓝色的包里捡的，自己以为是补药，并不知道是兴奋剂，不过吃过几次后感觉身体很有劲儿，于是当时就想到放进孙英杰喝剩的饮料中，暗中帮助偶像，同时也有好奇心在作祟。然后啊，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原告孙英杰的诉讼请求。这是法庭判决呀，就是说被告于海江在国家级报纸上登报公开向原告孙英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原告孙英杰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和诉讼费，一起官司。哎，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这个新闻咱播报完了之后，不同的人呢会有一个不同的什么样的想法？我想这是个很有意思。我先问问你们两位。 我是有点疑惑，我听了你这个讲了以后，我还是有点疑惑。当然了，首先这人家在法院判的案子一定有他的技术的理由支持的，咱们照理说不该多议论，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 法律为准绳、我们得首先第一，我们相信他们是判的是对的，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假如说整个事情像你刚才讲的这样，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推理事件来看的话，我看到有几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猕猴桃汁是一罐一罐的，对不对？ 嗯， 一般我们说我们开了一罐喝了，喝了没喝完就放在那里，你会不会第二天早晨还拿起来喝？ 这不知道。 我会啊。 你开了一罐可乐，今天喝 不是？你像我那个家里大瓶的猕猴桃汁，那可不我就倒出来喝，然后拧上盖放在我冰箱里。 大罐的，不是那个小的易拉罐。 那咱闹不清孙英杰爱喝哪种包装的。 不，我以为是小罐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前一天开的，下午给放了这个叫什么强力补 ， 他到了第二天早晨喝的，然后就查出来有事，就是我就觉得非常，我就纯技术原因了，我就说一般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大不下，你喝完了一罐东西以后，隔了一天以后再喝同一罐哦，他给你放在这里面哦，不知道，当然我们相信 徐老师想当福尔摩斯吗？ 而且呢，整个这个事情当中，那个运动员是受损害的，那个据说陷害的那个人将来可能要赔款，也是受损害的。但是最大的得益是谁呢？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强力补那个药品啊，他等于在帮那个强力补宣传，说他怎么有效率补身体啊，什么什么。 哎呦，徐老师， 你看你整个事情要 眼光。真有市场， 你看我们糊里糊涂都在，而且这个什么天安门广场里边的厕所能随便捡到的， 很多人就对这点很怀疑，就是说这个天安门的厕所你看到一些东西你会带回家把它吃了喝了吗？对不对？而且他现在还不是说这个强力补有用，你知道他说的是原来这个强力补是种兴奋剂，就换句话说他其实有意思，就一般的强力补其实不是兴奋剂，他现在拿到的这个强力补，他说他以为是一般强力补，没想到原来是兴奋剂，是这层意思。 哦，就是说一般的强力补并不会造成这么个阳性。 对，就等于说你比如说喝可乐呢，你说哎这个可乐喝了还真有劲，但是问题是一般可乐是不会有兴奋剂作用，你现在等于在天安门广场的厕所找了几罐可乐回家喝。好，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这一点，就我看到也有些议论，就说你怎么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厕所看到有东西带回家拿来吃拿来喝了， 而且人家把它专门做成它有兴奋剂，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吧。 但是问题是、 这是特制强力补的， 所以有问题是啊，现在这个东西啊，我们不是在怀疑法庭的判决。 对， 我说法庭的判决有道理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我猜测啊，这个案情我们也没深究，就是他不去管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管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孙英杰他是不是刻意自己服禁药。所以现在搞清楚了，不是他刻意服禁药，是这个于海江给他的。至于于海江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另一回事。 而且他为什么，这都是以他的信誉在担保的一个供词。 没错，这是另一回事。那么除非你现在有人再去告这个于海江，说你证词不可信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东西才再拿去法庭再去细究，对不对？因为那是无关的，其实是。 你当然强力补，它也不是毒品，它也不是说要追究于海江。如果仅仅拿了一个强力，但是我始终觉得纳闷，怎么会在天安门广场一厕所里有一蓝色挎包？挎包里有个药，要感觉是补药，然后自己就吃一吃试试。 他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法律观点啊，它是基于对个人的信用的极端的信任。就是说，只要这个人他跑出来作证，他宣誓了以后他作证说这事情是我做的，那他等于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就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说是你给孙英杰下的药，就完了。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这样，这就完了。至于你为什么，比如说你这个药哪来的什么，那不是重要的。 你私下可以怀疑，当然这个乱怀疑了，那个人是不是你另外还怎么，因为他们都是一起运动队的嘛，他也是他同一个教练嘛，而且又这么热爱他嘛，那私下人可以乱讲嘛，你既然可以热爱他到下药的地步，你也可以热爱他到 替他去怎么了 怎么样的地步，对不对？那这个是人家私下的议论了，你既然这么热爱他，你 对不对？ 但是这个跟法律无关，跟讲的法律关系无关。 对，对， 但是就我觉得这种心理啊很有意思哈。有的时候就说你崇拜一个人，嗯，能崇拜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嗯，对他能够，你知道约翰列侬， 对， 那也是歌迷啊，崇拜到一枪打死你。 对，后来恨他了，他是。 你说， 后来 那这种现象倒是海内外屡出不鲜。那个高尔夫，那个打网球的，嗯，他德国有个人崇拜他怎么就把另外那个萨拉斯的去戳一刀， 对， 对不对？ 对， 就此高尔夫的劲敌就消失了好几年。等他伤养好以后，他又胖了，打不过高尔夫，又多拿了几次的温布尔登冠军。 对， 那这个事情查出来，对体育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但那个人就全部承担这个责任。 对，这也 我为什么刚才讲这观点重要，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法理的观点。嗯，可是这不大符合我们中国历来对案件的看法。 对， 中国你平常文韬判案你一定有经验。 对，不大符合我们文韬判案的观点。 中国人呢历来判案是照常识照人情的。嗯，他只要觉得你这是有猫腻，你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从程序上讲完了就完了的，对不对？你不能说西方是这样，你这个案件判了，判完了以后那些人说他无罪，可是其实把大家都觉得他有罪，西方就没办法了，就不能再审了。 就像辛普森杀妻， 对对对，是一些技术细节上犯错。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他说广西某个县，他的一个县下面的公安哈，他们判案啊，他很多都是靠人情、靠常识的，他才不理你法理的。他讲的一个真的事情就是说，一个太太吧，她把小孩放在隔壁房间，她在这里打麻将，小孩在平里狂哭狂叫，她都不理。最后那个等他去的时候，那小孩就被狗咬的只剩骨头，就是头骨都见了。嗯，但是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她老公回来嘛，就把那个女的哈，就两个手绑起来，啪两个手砍掉。哇，神人都知道她的两个手是她老公砍的，公安就不管，因为大家都觉得谁都知道这个线，谁都知道，因为他们觉得活该嘛，你这样的老婆你这不斩她，而且那个老公还有挺有派头，斩掉了以后你的一辈子我负责。就，但是我这个是惩罚你，但这种事情你说，假如我们严格从法理的角度来讲，那前面小孩是无意的，他可以说是不是他有意的，那后面砍是有意的，你是犯罪的。但是在常情来讲，很多村里的人都觉得，他们都骂那个女的，还觉得那个男的做的 也很有道理。 这是奇闻吧，拍案惊奇啊！ 拍案惊奇， 但这是代表我公安队伍一个整体形象，极个别的。 但是你知道这种人情判案， 对，极少数。 嗯，你们觉得他人情判案不对吗？我觉得人情以前包公不都这样人情判案？嗯， 现在还是那句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啊、哎，咱们去广告。 哇，觉悟真高啊！对对对，不得了、啊。 广告之后见。徐老师想弥补一下， 对对对对，声明一下，刚才传闻的这件事情是多年前的事情啊、不是最新的事情。 对对对，现在。 但是呢，我只觉得呢，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历来对判案的事情，他不是照了一定的死规的，他是按照常识人情的。因此以，我也中国人吧，所以你一到了美国，你一看他们的很多司法案件呢，你就觉得真荒唐， 违反常识。 真荒唐，一老太超级市场门口啪跌掉了，嗯，你邓文涛你看见了，哎呀你就扶他，事后你就收到告票了，你在没有受到授权的情况下接触了这个老太的身体之后，她的病情的情况，她的家属都可以告你。 哎，你 说的以中国人的讲法，你说荒唐吗？ 中国也出过这种事儿啊， 现在也有， 所以不敢见义勇为嘛。啊，这发现这个出车祸撞倒了，那司机逃逸了，这个人救到医院，最后醒过来就说是他撞的。 哦，这还好， 这还好，这还讲得清楚， 讲得清楚，说是他撞的、但是他刚刚说那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你想好心救一个人，但是因为你救的这个行动，促使他的伤势可能有点变化了，他就能告你，而且他是愿意告你，而且美国常常出现那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家门口就是有个小偷来偷你家的东西，偷着了，但是临逃走的时候翻这个围墙出去摔着了，那么他呢？固然你可以告他偷东西啊，这个警察会逮捕他，但是呢他因为控告你家的这个建筑物啊或者各方面路面上面的问题导致他身体伤残而获得的赔偿说不定更大。 对对对对对，美国 就现在很多这种快速面啊这些饮料你看到上面都写明说明的小心烫着啦什么什么，就是有过这样的官司嘛。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不过 这个事儿啊，你看我想到的除了你们刚才说的之外，我是想起啊，这个咱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呢、啊、血肉之躯啊、嗯、最后有没有极限。嗯，前一阵儿啊， 哦，你说就是运动员跟药物的关系是吧？ 对，前一阵儿啊，这个我碰见一个体育界的人士，这算是专业的搞体育研究的哈、嗯、他跟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听了这个观点，但我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完了就全听他们这么一说。他说这个在不少项目上，上个世纪的记录就已经达到了人的体能的极限。他说未来的世纪拼的是什么？拼的是药，就是拼的药，这就是公开的秘密。他说，那么说拼药是什么意思呢？拼的就是科技，拼的是科技。比如说他讲了，他说有些非常发达的国家，科技水平高的国家，他研究出来，因为你这个药检，你这个禁药，你总是得等它出来了你才能发现，就跟咱们禁毒一样，总是有一种新型毒品出现造成危害，你再发现再去查嘛。而如果你的科技水平领先别人一大块的话，你研究出来了，目前这还是一种未知的东西， 查不出来 的，于是呢你先使用，夸他你就破了记录了。然后到后来等他慢慢的普及开来的时候，哎，你又提出这是禁药，开始查，然后呢你再推出你的新一代的科学研究。所以他说呢，单纯的人的体能极限在某些项目上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了。嗯，再往下你现在讲什么更高更快更强，你就是实际上拼的是科技。 对，比如说这个运动的装备啊，那个脚踏车啊，这个单车那个车的设计影响很大，穿什么鞋影响很大，很多人在讲这个嘛，还有科学的训练方法啊，诸如此类的， 这异化的不得了。就所以现在这个体育啊，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人身体好，可是你看看现在两极，看体育的人像我们这些，我们都是人家说体力运动啊，我们都是脑力运动者， 眼睛运动， 紧张的不得了，在那里啊，这个血压升高，但是其实身体一点都没动。 对， 那么这些运动的人是不是身体就好了呢？未见得， 他是被摧残了， 他只是这一部分特别的发达。 对， 你看那些十几岁的体操运动员，这个人还没发育的，在那里啪啪啪啪啪翻。对不对？你说他是，你稍一看到有个别的体操运动员，你觉得他很高，一抱1.60米、1.58米，其实是普通身材，在体操场上那就是非常高个了。那其他的人都只有1.4米，都小孩在翻，所以他那个尖端发展，为了拿金牌，为了不管是为国争光、个人争光了，就是另外一方面走得非常非常的极端。 因为像你这个说法其实不奇怪，早在20世纪就很多人一直在说。比如说每回特别是田径项目，每回比如说跑100米到了多少秒了，大家说啊这是极限了，接下来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极限还是不断在被突破。那么这个突破的过程里面呢， 照他说法就药物不断在 发展，你不知道是药物还是有人说是从研究训练 科学的训练过程， 对，然后科学饮食的过程，这总是有人去发展的。但是问题就是这种训练啊，它训练出来的并不是一个良好的身体，它训练的是一种 特殊的身体， 对，达到某种运动的目标而打造出来的身体， 超人的身体， 超人的身体。那么所以很多运动员啊，其实是顶尖的运动员，比如说奥运金牌得主，其实他身体并不好，老知道他病痛很多的。那么就像徐子东讲，我们很多观赏，现在很多人看运动是变成观赏者，我们不是搞运动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社会就分成两种人，这个身体。 而且呢，这个现象也不单是体育，我现在发现这个现象在很多行业都存在。比方说你本来写文章是为了表达你的观点，可是呢你后来才发现他有一套竞赛的原则，比方说某一种学术的他是特别计分的，你在一般的杂志他是少分的，那时间久了以后，你知道人会怎么样，就像运动员一样，我会按照他的标准去训练我自己。 对， 你明白吗？我在一流的杂志发2000字抵过我在二流的杂志发20000字，那我不省了力了，我干什么发20000字，我尽量到一流的杂志发3篇2000字的，我接下来就算多少多少分。这不单只是学术，很多方面都这样，因为这个牌理规定了，因此人呢就照着这个牌理去训练自己， 对， 渐渐的异化，就离开了你做这个事情做研究做体育的 最初的目的。对， 徐老师又在揭露学界黑幕了，很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刚才的话让我想起一句成语啊，这是不是就等于那个叫削足适履啊，还是削足适履啊？ 是， 对，为了要是合得上你这个鞋子，把自己脚趾头给削了，给适应进去。 对， 现在 就是。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刚刚说这个体育界人士这番话，让我刚刚跟徐老师我们记者在聊，我都觉得有点恐惧。 恐惧， 恐惧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这是中国很流行的一种想法。其实，很多中国的一些的某些界别的人就会说，其实某种标准我们要去做已经是不可能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体能上面我们已经到达极限了，所以接下来就要拼药物了。结果体能那方面就放弃了。但其实你拉开来看的话，我们中国体育界体能方面还是有很多要加强的地方， 特别是竞技比赛， 特别是集体的那种竞技比赛，比如说像足球， 对， 我们的足球运动员这个体能，你说这就到了极限了吗？ 就是说不吃药你该跑那么快你也没跑那么快， 对， 人人发强力补也没用。 对对，这不是，还不是个吃不吃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国情来讲，现在很好几个项目你现在就说到要靠吃药了，说得太早了，这话你说是不是这样？ 就是怕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实，就是世界上很多这种竞赛的规则，那人为了在这个当中赢，要现在有个魔术的字叫成功人士 啊， 害死无数的人， 对不对？害死无数， 然后大家都想做成功人士。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德尔地板特约之凤凰子夜快车。